大家已经听到了，最后的掌声是送给西蒙拉特，他刚才为大家来指挥的也是柏林爱乐团为大家来演奏的，就是雷斯皮基非常著名的罗马颂书。 对，这是今年柏林森林音乐会的应该说是正式曲目的最后一首。那刚才大家也听到了第三段乐曲末尾的夜莺的歌声。 没错，那今天音乐会呢的确柏林爱乐为我们展现了他们的柔美之声，展现了他们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在像罗马颂书当中阿比亚大道那里头所有的这种的 对色彩 激昂啊，没错，这种力量。 对对对，尤其是刚才这个阿比亚大道后面这个这种场景，就好像一支古罗马的军队在沿着阿比亚大道行进，这样一种辉煌，这种雄浑，这种气势，都在这个音乐当中得到了完美的呈现。 没错，西姆拉特在现场呢，现在和现场的观众鞠躬致意，当然了，也和现场在舞台上他的同伴们合作了这么多年的音乐家们，16年一直在一起的柏林爱乐乐团的成员们在进行拥抱。 这种这种情感我觉得尽在刚才音乐的演奏当中进行释放。 没错， 那现在这个场面非常热烈，大家掌声欢呼声口哨声此起彼伏。我觉得现在这种场面呢真的是让大家对这个西蒙拉特和柏林爱乐的艺术家们这种精诚合作那么多年的这种成就的一种非常好的这种褒奖。 没错，那现在呢现场的很多观众都已经站起来而不是坐在那里，大家都把他们的掌声送给他们的总监。可以说德国人对于柏林爱乐乐团，对于柏林爱乐乐团的总监其实是有着特殊的感情的。 是这个柏林爱乐属于德国也属于世界，那么现在大家应该都在期待着就是下面的家园曲目了。 那一定会有的，一定是柏林的空气。那之前呢会不会有其他的曲目的演出，也是让我们所期待的。我们也是在等待西姆拉特他们将会我们来演出怎么样的一个返场的曲目。 对，现在大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2018年柏林森林音乐会现场直播。 是的，那大家也在等待，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返场。那现在呢， 让大家期待的掌声响起来了。 对，西姆拉特已经回到了舞台上，将会为大家带来返场曲目，会是什么呢？ 现场掌声再次响起，大家期待着。看看谁回到舞台上。 Meine Damen und Herren, nach dieser italienischen Triumphmusik brauchen wir etwas ruhiger, vielleicht etwas intimer. Mit Magdalena spielen wir eines der schönsten Lieder von Claudio Monteverdi, Si dolce il tormento. Magdalena. 他要请上他的妻子，是在哪？现在科德纳来到了舞台， Thank you. 科泽纳共同为我们带来蒙特威尔第歌剧《尤里西斯的反国》当中甜蜜的折磨一段。 没错，那科泽纳刚才我们也特别介绍，其实他最最擅长的就是演唱巴洛克时期的歌曲，而且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古钢琴的伴奏，对吧？在现场，席蒙拉特在为妻子做现场的伴奏，也是头一次看到他们两个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方式。怪不得这场约会的主题就叫做席蒙拉特和科泽纳。 嗯，现在他们二人在共同接受听众的掌声。 嗯，没错，现场的观众把他们的掌声送给今晚的两位主角音乐家。 嗯，我想这是一个最有分量的家园曲目了吧。 没错，那其实呢大家也都在期待，就是今天家园曲目究竟会有哪些。那我们刚才呢也还是特别觉得可能是科泽纳他不会再出现在舞台上，因为他上半场已经就是演出完了，没想到下半场在最后的时候他还是回到了舞台上，为大家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现场的一个返场的一个演唱。 对对，让现场的听众非常的惊喜。 嗯，没错，他其实是属于次女中音啊，所以他的音色真的很适合这种巴洛克时期的作品的这个演唱。 对对对，非常具有古典的韵味。 没错，那其实呢在他的演出的过程当中，他的演唱的生涯当中也是被留声机杂志评为过年度艺人。他的那种平静而且舒展的这样的嗓音呢，很适合唱像巴赫呀，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蒙特威尔第呀，很多很多的这种巴洛克时期的这些歌剧或者是声乐作品，古典时期的一些声乐作品他也很适合。 嗯，现在森林剧场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就是随着天色他们的灯光更呈现出森林剧场这种夜色里的美感。 没错，那现在呢音乐家们又回到了舞台上，席蒙拉特再次回到舞台上，大家对他这种不舍和这种依依不舍的这个感情也是通过现场的这种掌声可以感受得到的。 嗯，大家在期待着。 Sie lieben Märsche hier in der Wahlbühne. Ich habe gehört. In England lieben wir auch Märsche. Doch ein bisschen mehr ironisch. Wir spielen jetzt Sir Edward Elgar Pomp and Circumstance March Number 1Auch gekannt als Land of Hope and Glory, nichts mit Fußball zu tun, ich verspreche. Auch vielleicht heute. Was zu sagen, in Zeiten von Brexit scheint Elgar ein bisschen ironischer als sonst, so schön die Musik auch ist. Aber hoffentlichBrexit dauert nicht Brex-Eternity. 希姆拉特呢？希姆拉特刚才说的是他加演一首这是来自于埃尔加的这一首进行曲， 威风堂堂进行曲。 艾尔加的《威风堂堂进行曲》呢？刚才呢，大家也特别关心的西蒙拉特，他在演出之前，演这首作品之前，他说什么？他说这首《威风堂堂进行曲》和他的作者爱德华·艾尔加一时变得有一点讽刺，但是呢，英国脱欧不是长久之计，他说不会变成英国永远的离去。 哎呀，挺有意思的。 没错，那下面呢，大家也在期待了，是不是将会马上要演出，所有人都在期待的柏林的空气呢？ 对，大家都是熟悉期待的一首那么欢快的。有森林音乐会标志之称的返场曲， 没错。那其实每一年的柏林的空气呢，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表现哈。那今年呢，西蒙拉特他会以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和柏林爱乐团共同来演出？他来担任 什么角色？ 柏林爱乐音乐总监最后一届啊、的音乐总监最后一年来演出的这样的柏林的空气会以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或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大家也是特别期待， 共同期待。 他又拿起了话筒。 Andere große Attica Marsch is the Liberty Bell von Jean Philippe, Entschuldigung, John Philippe Sousa. Das ist nur ironisch für mich.Wenn ich daran denke, die Berliner Philharmoniker zu verlassen. Aber in anderen Worten, now for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首苏萨的叫做《自由之钟进行曲》， 没错，没错。那可能在两首这个音乐之后，可能大家都在等待的柏林空气也马上要出现了。那其实呢，像这样的一首苏萨的他的这首 《 自由之钟进行曲》。西蒙拉特他也说了，他说这首可能是送给我自己的，送给我自己的这个进行曲。没想到今天 对非常热烈的这种场合出现这样的乐曲。 是的，那我们现在也是在和现场的观众们共同来期待，或者是共同来等待着柏林的空气。每一年呢，就像柏林新年音乐会一样，大家一起等待的也是一首固定的曲目。 Mit Liebe。Zu Ihnen und diesem fabelhaften Orchester sage ich einfach Danke, leb wohl, see you very soon und natürlich the same procedure as Entschuldigung. That's not his affliction. The same procedure as 场面让森林音乐会达到了一个最高潮。 没错没错，那刚才有没有看到今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演奏柏林的空气呢？那其实在铜管组小号长号这些乐手们他们都戴上白头套，也都在模仿着希姆拉特。希姆拉特最大的标志就是他的一满头的银发嘛。 对对对，后来希姆拉特也走到了这些乐手们中间， 对， 用手抚摸着每一个人的白头发。 没错，希姆拉特他说其实我

老公，